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四，农历5月28，北京暴雨转中雨，2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的若干意见印发两年，全国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取得新进展，存在问题正逐步得到解决。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俞正声会见中国共产党全国台湾省级党员代表会议代表。 刘云山会见廖俊波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并出席报告会。 18届中央第12轮巡视反馈情况全部公布。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5届政府主要官员首次全体亮相。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0周年特别报道下篇，爱港亲民护繁荣。 京津冀地区迎入汛最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 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举行。 以下是详细内容。 2015年6月，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的若干意见，这是新形势下党中央加强人大工作，特别是县乡人大工作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举措。两年来，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组成人员认真学习若干意见，深刻认识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的重要意义，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上，认真贯彻落实若干意见提出的各项举措，推动人大制度和人大工作与时俱进完善发展，县乡人大组织机构不健全、工作弱化虚化等突出问题正逐步得到解决。请听央广记者刘慧民的报道。 尽管有人大代表不断提意见，但重庆市奉节县的一个生猪屠宰场却曾非法存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直到媒体曝光并得到领导批示后才被取缔。10多年的监督没有效果，反映出基层人大监督职能的虚化。经过反思和调研，奉节县人大常委会去年1月出台了《奉节县人大常委会监督问责办法》。因为污水处理厂建设进度过慢等问题，奉节县市政园林局成为首次被人大过问的部门。时任市政园林局局长的易立祥对此印象深刻。 当时我们在3月25号，我们人大常委会满意度测评的时候，我们有几个部门，包括我们市政园林局，满意票没过了半。测评以后，我们政府的李县长第二天就召集我们相关部门来开会，限期完成任务。 按照当地问责办法的规定，一府两院办理人大的交办事项后，要接受人大常委会的满意度测评，不满意票未过半的要打回重办，不履职或不正确履职的将启动问责。制度的刚性让人大监督权不再是稻草人，一些县乡人大还将监督前移，积极推行民生实事项目代表票决制，由人大代表投票决定老百姓最期盼的民生工程，并参与推动和监督落实，得到群众的点赞。浙江省宁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徐真民： 代表参与做群众百姓希望做的工作，积极性大为增强，破晓身子进村子，撸起袖子挑担子，正逐渐成为广大人大代表的行为标配。 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已全部按要求出台推进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的实施意见，县乡人大干部专职化、会议规范化、监督履职常态化等在各地进一步推进落实。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促进分享经济健康发展，推动创业创新，便利群众生产生活，确定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的措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助力老有所养，通过融资担保公司管理条例草案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发展分享经济依托互联网平台，对分散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化解过剩产能，培育壮大新动能，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要合理界定不同行业领域分享经济业态属性，坚持市场导向，加强分类指导，鼓励有条件的行业地区和各类市场主体大胆探索发展分享经济。 要清理和调整不适应分享经济发展的行政许可、商事登记等事项及相关制度，避免用旧办法管制新业态。研究完善适应分享经济特点的税收、社保等支持政策，对依托分享平台灵活就业自主创业人员，按规定落实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加大对分享经济产品和服务的政府采购力度，推动政府部门数据及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人才、设备等创新资源开放共享，为分享经济发展创造更好条件。要按照鼓励创新、包容审慎原则，审慎出台新的准入和监管政策，破除行业和地域壁垒，强化分享经济领域平台企业垄断行为监管和防范。要落实各方责任，促进分享经济规范有序、持续健康发展，鼓励公平竞争，通过出台行业服务标准、自律公约等，建立政府、企业、消费者等社会共治机制，探索设立消费者投诉维权第三方平台，依法严厉打击泄露和滥用个人信息等违法违规行为。会议确定，支持商业保险机构为个人和家庭提供个性化、差异化养老保障，积极提供企业和职业年金计划产品和服务，探索发展针对无子女、空巢家庭等特殊群体的综合养老保障计划，确保商业养老保险资金安全可靠运营，实现保值和合理回报。鼓励商业养老保险资金以投资新建、参股、托管等方式兴办养老机构，支持发展适应养老机构经营管理风险要求的责任保险。加大政策扶持，落实好国家支持保险和养老服务业发展的相关财税政策，加快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支持商业养老保险机构有序参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为商业养老保险资金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和民生工程等建设提供绿色通道和优先支持，加大监管力度，督促保险机构提高服务质量，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切实防控风险。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外交部昨天宣布，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于6月26号到28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1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中国共产党全国台湾省级党员代表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会议以差额选举方式选举产生了台湾省出席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会见全体代表并讲话。俞正声希望当选的台湾省级党员代表不辜负广大台籍党员和群众的重托，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真履行职责，为开好党的19大做出积极贡献。俞正声指出，去年以来，台湾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对台工作面临复杂严峻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研判形势，科学决策部署，妥善应对变局，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发展的大方向，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努力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不断增进两岸同胞的亲情和福祉，有力维护了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和平稳定。俞正声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的对台工作，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为指引，要深入学习，准确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贯彻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努力维护和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新的贡献。俞正声希望大家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坚定不移贯彻党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积极引导广大台湾同胞坚决反对台独，支持和认同九二共识，不断增进两岸命运共同体意识，持续推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进一步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廖俊波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报告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会见了报告团成员，代表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廖俊波同志家属表示亲切慰问，并颁发党中央追授廖俊波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证书奖章。刘云山在会见时说，廖俊波同志不仅是县委书记的榜样，而且是党员干部的一面旗帜，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先进典型为引领，深入学习廖俊波同志的先进事迹，学习他对党忠诚、心系群众、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学习他知行合一、务实担当的优良作风，充分展现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风采。刘云山强调，事业发展需要廖俊波式的好干部，人民期盼更多廖俊波式的好干部，各级党组织要把廖俊波同志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作为深化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引导广大党员对标先进，见贤思齐，做合格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各级领导干部要用好廖俊波这面镜子，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把工作业绩写在大地上，写在群众的心坎里。组织部门、宣传部门要深入挖掘和宣传廖俊波同志的事迹和精神，大力营造学习先进、崇尚先进的浓厚氛围，向社会传递向上向善的正能量。要关心爱护基层党员干部，让他们安身、安心、安业，更好在基层一线建功立业。刘云山全程出席廖俊波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刘奇宝、赵乐际参加会见活动并出席报告会，张春贤、郭金龙、赵红柱、杨晶出席报告会。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昨天下午在京会见了古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际关系部部长巴拉格尔率领的古巴共产党代表团。刘云山说，中国共产党珍视中古传统友谊，习近平总书记和劳尔第一书记多次会晤达成重要共识，为中古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古两党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支柱，中方坚定支持古巴走社会主义道路，愿与古方一道不断创新交流合作的方式，进一步深化党际交流，加强务实合作，更好地促进各自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巴拉格尔说，古方钦佩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中国的发展成就，愿深化两党交流合作，把古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 央广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建设第二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的实施意见，意见明确了第二批共92个双创示范基地，包括北京市顺义区等45个区域示范基地，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等26个高校和科研院所示范基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等21个企业示范基地。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8届中央第12轮巡视昨天集中公布对15所中管高校的巡视反馈情况，至此本轮巡视反馈工作全部结束。15所高校党委均存在4个意识不够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不深入、执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到位、校办企业、基建工程、科研经费等领域廉洁风险突出等问题。央广记者侯燕、王丽、陈庚报道。 中央巡视组指出，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在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上存在差距，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不坚决，因公出国境存在违规问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存在重科研轻教学、重治愈轻德育倾向，执行选人用人规定不严格，领导人员违规兼职问题比较突出。北京理工大学党委立德树人、专而不实，思想政治工作有差距，基层党组织建设弱化，党内政治生活不规范。南开大学党委用中央精神指导办学治效不够，马克思主义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中的指导地位弱化，有的专业学位教育逐利倾向明显。 天津大学党委议大事谋大事不够，有的领导干部担当精神不足，党内政治生活不严肃，基层党建工作薄弱。上海交通大学党委领导作用发挥不够，办学治校导向存在一定偏差，抓师德师风教育和对学生的教育引导不够。南京大学党委抓基层组织建设不扎实，二级单位党委不按期换届问题比较突出，全面从严治党不力，校纪委三转不到位。东南大学党委学习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和党的教育方针不够到位，履行抓党建政治责任力度不够，组织生活制度执行不严。中国科技大学党委党建工作比较薄弱，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党员意识不强，两个责任落实不到位，对一些违规违纪问题不敢举旗亮剑。厦门大学党委领导作用发挥不够，办学方向存在偏差，对引进人才把关不严，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力，政治担当不够。武汉大学党委抓党的建设不够严不够实，党内政治生活不够严肃，两个责任落实不够，直接问责偏松偏软。华中科技大学党委执行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不够到位，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到位，四风问题进而不决。中南大学党委执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存在差距，二级学院党的领导弱化，党内政治生活不够严肃，政风肃纪持续发力不够。中山大学党委政治站位不够高，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不全面，办学方向有一定偏差，选人用人政治把关不到位。兰州大学党委党内政治生活不严肃，落实民主集中制不到位，选人用人履行程序不严格，制度执行不到位，管校治校宽松软。在巡视反馈会上，中央第三巡视组组长刘维嘉指出， 校党委书记和常委班子成员要发挥关键少数作用，坚决把自己摆进去，主动认领责任，带头落实整改。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办公室主任李小红要求， 整改既要看形式，更要看内容，最终看结果。对巡视反馈的问题，要即知即改，厉行厉改，严查严改，全面整改，不回避，不推脱，不遮掩，不护短，在件件有着落上集中发力。 据了解，各中央巡视组均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央广消息，香港特区后任特首林郑月娥执政团队昨天正式亮相，现任三位司长留任，民主党罗志光出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据了解，新一届执政团队中现任三名司长包括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及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均会过渡至新政府。十三名局长中有三人留任原职，包括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杨伟雄和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现任特首办主任邱腾华则会转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中央人民政府同时任命五位主要官员领导第五届香港特区政府的纪律部队廉政公署和审计署，他们是廉政专员白运六、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审计署署长孙德基、入境事务处处长曾国卫、海关关长邓怡海。 请听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0周年特别报道下篇，爱港亲民护繁荣，采制央广记者穆亮龙、周汉清。 七一前夕，香港新界元朗区八乡乡事委员会邀请驻香港部队十港军营官兵和村民共庆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驻香港部队仪仗队员执行了庄严的迎国旗仪式，八乡村民也献上了自编自演的歌舞表演，摆开了只有重大节日和重要庆典才会举办的特色喷菜宴。八乡乡事委员会增选执行委员邓强盛， 我们军民之间多搞一些联谊活动，多多交流，加深我们的军民饮水情。 解放军进驻香港20年来，20多万台次车辆进出香港，没有一人违规违纪。为了减少对香港居民的噪音干扰，驻军每次组织实弹射击训练都会提前知会特区政府，空军组织飞行训练也会根据香港居民的生活习惯精心制定计划。 某航空兵团特级飞行员钱素强。 飞行这个时间段，上午都是9:30之后的飞行，晚上嘛9:30之前结束飞行了，制定航线啊，尽量避开一些居民区，避不开了尽量的上升高度。 多年居住在石岗军营附近的八乡乡事委员会增选执行委员邓强胜， 子弟兵很守纪律，在那里那么久一点都没有扰民，没有人投诉。 驻军官兵热心社会公益，先后19次参加无偿献血活动，成为香港献血最多的团体，17次参加香港义务植树日活动，义务植树92000多株。驻军官兵还多次开展慰老爱幼、关爱残障人士活动，组织军营开放，举办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不断增进与香港市民的感情。驻香港部队司令员谭本红： 香港广大市民对驻军的认同，实际上是对我们党、对我们军队、对一国两制伟大方针的认同。 驻军依法履行防务，有效宣示主权，以爱港亲民的实际行动赢得了香港市民的广泛支持与爱戴。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驻港部队呢，进驻香港之后，一直严格按照香港的基本法、驻军法，保卫国家，维护香港的稳定繁荣，得到香港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这个称号呢，当之无愧。 一带一路，合作共赢。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来自一带一路沿线的20国青年票选出了心中的中国新四大发明，中国高铁高居榜首，成了外国青年最想带回家的中国特产。中国高铁运营里程已经突破2.2万公里，超过世界其他国家高铁里程之和。不仅如此，由于过硬的技术能力，中国高铁正成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领头羊。请听央广记者郭淼的报道。 本月20号，在哈尔滨召开的第四届中俄博览会上，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与俄罗斯签署了一项价值25亿美元的备忘录，在俄罗斯修建一条高速铁路。这条高速铁路将连接俄罗斯第三大城市叶卡捷琳堡和车里亚宾斯克，全长约200公里。建成后，预计将使这两座城市之间的旅程时间从现在的5小时缩短到1小时10分钟。而就在上个月的非洲，中国铁建所属的中土集团也一口气拿下了尼日利亚阿布贾城铁一期的运营服务、动车组以及车辆段设备采购、城铁二期工程施工等3个项目，合同总金额约17.9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3.74亿元。这标志着中国铁建使用中国标准建设的西非首条城铁即将正式投入运营。中土集团公司总经理赵殿龙： 一期全长是45.25公里，估计今年年底呢可以竣工。项目运营开始以后啊，对尼日利亚整个的这个工业化进程啊，对提升它首都的这个都市形象啊等等这些方面呢，一定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次我们签的这个二期合同呢，线路长度是32.54公里，未来建成以后呢，还可以和这个一期呢实现这个换乘。到时候两条线路连起来呢，对改善当地的交通啊，对方便市民的出行啊，也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赵殿龙介绍说，作为西非首条即将开通的城铁，阿布贾城铁使用全套中国标准，对中国轨道交通标准落地非洲，实现国际产能合作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合同的约定呢，我们中国铁建除了为业主提供机车车辆以外呢，我们还历史性的负责它为期41个月的这个运营技术服务，主要内容呢是帮助尼方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这个运营体系。因为到目前为止啊，尼方实际上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方面呢还是一片空白。最终的目的呢是能够实现由尼日利亚人呢能够独立运营这个项目。这项举措呢也是为中国企业在海外轨道交通运营方面呢进一步的积累经验，为中国装备、中国标准走出海外，为中非的合作呢，也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 目前，中国的高铁已经在泰国、巴西、墨西哥、俄罗斯等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并实现了合作，辐射非洲、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等区域。 今天起到24号，京津冀地区将出现区域性暴雨。气象专家称，本次降雨具有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等特点， 央广记者何源报道。 预计从今天到24号，京津冀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其中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等地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首席分析师方冲： 北京地区的话，在最强的降水时段是出现在22号的白天到夜间，23到24号仍然有一些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北京大部分地区累计雨量预计是60到100毫米，西部山区和东北部这些地方的话，雨量可能局地会达到120到180毫米，最大的小时雨强预计在40到60毫米。另外的话，23号要防范有可能局地的短时大风或者冰雹的这么一种天气。目前看24号应该基本上逐渐是停止的这么一个状态。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办法，教育部教育督导局局长、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何秀超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根据评价办法，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工作将每年开展一次，履行教育职责不力的省级人民政府有关责任人将被问责。 中国地质调查局南海神湖海域试采平台获取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下午2点52分，我国南海神湖海域可燃冰试采已连续试采达42天，累计产量超过23万5000立方米。 2017丁酉公祭伏羲大典今天上午将在甘肃天水市和台湾台北市同时举行，参加大典的华人华侨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度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昨晚在上海举行，由往年近百个奖项压缩而设的25个大奖各归其主，五月天、薛之谦、谭咏麟、张韶涵、方大同、许魏洲、田馥甄、林宥嘉、信等30组华语乐坛优秀歌手华丽登场，众星共同献上了一场无与伦比的音乐盛宴。 当地时间21号上午，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在为期一天的对话中，中美双方就中美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请听新华社记者胡友松从美国发回的报道。 这次对话是根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会晤时达成的共识，经双方商定后进行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共同主持对话，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鹏辉等参加对话。中美经常性对话合作机制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支柱。对话前，中美两国政府均表示愿共同努力推动对话取得积极成果。今年4月6日至7日，中美两国元首在海湖庄园会晤期间宣布建立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4个高级别对话机制。海湖庄园会晤以来，在两国元首共同引领下，中美关系取得新的重要积极进展。 第九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6月20号到21号在北京举行，双方代表围绕双边经贸关系发展新路径展开了坦诚对话，内容涉及基础设施、双边投资、产能合作、数字经济等议题。对话结束时，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江小晨，郑楠主播，于方、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市民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汉方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 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00。